这个我们上这个基础课啊，我想每个礼拜能够学到的东西都好像还有很多，那可是有的时候虽然说好像我们学到的东西并不能够立刻在生活中完全用得上，可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中医的学到的东西它可以说是一种零件吧，这些零件这样的一种基本功，在一些需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排列组合出我们所需要的医术啊。像前一阵子陈助教他有一个朋友是做牙医的，他就跟陈助教讲说，哎，这个有些人啊，他的那个嚼槟榔嚼太多了，口腔的肌肉都纤维化了，但牙医也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救，只能让他们做运动啊，就是嘴巴要把它拉开，不然的话就会渐渐变得拉不开这样子。那陈助教就回来问我说，这个口腔的肌肉纤维化要怎么医啊？我就说这个我恐怕不会哦，这个嚼槟榔在古代社会好像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我看过的古医书没有什么嚼槟榔肌肉纤维化这个没听说过，好像也不会。但陈助教看我不会呢，也不为难我啊，就去找外面的高手去请教，反正天下高人非常多啊，就是我不会就有别人会。然后呢，陈助教就去问到了啊，有人会医这个，他就打听到了去问了，结果陈助教就回来说啊，其实那个人说这样医，那我一听觉得说，奇怪哈、啊，我们觉得自己不会，好像有点没道理，因为他说的那内容，我们其实前阵上课刚好都上过，只是可能是我也不够聪明或怎么样吧，就是我没有把这些东西加到一起。那陈助教问到的人家有效的方子呢，就是慢能冬汤，然后呢加一点补中益气汤，然后加一点桔梗跟芍药。那那个道理是怎么样的？就纤维化基本上已经被归纳于阴虚了，对不对？我们说牙龈肉不够的话要嚼慢能冬，或者是肺纤维化要用慢能冬，对不对？这个已经开始就讲了。然后呢补中益气汤呢是把药性拖上来嘛，因为你要把这个药性作用在脸部的话会用一点身体的药，但如果觉得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那加一点桔梗，桔梗可能会把尿性约束再推到头部来。然后他就说，那个人就教陈助教说，这个因为通常纤维化的这个牙龈不是牙龈，对不起，这个肌肉啊需要滋阴，这个血不一定进得去，那既然血进不去，你就要帮他血能够通进去，所以就加一点芍药，就这样子。那其实你说加芍药的话，我想我们经方是直接用一个方子叫做当归芍药散啊，那是女妇人客用的方子，那个方子蛮能通血的。那像是我上次讲到那个林贵主办方的时候讲到晕眩嘛，晕眩如果有人的晕眩是比较属于贫血型的，那就要在你的晕眩的药里面再加当归芍药散，比如说林贵竹肝汤加当归芍药散这样子，才能把血通过去，不然的话血路还是不够通。当归芍药散本身除了通血之外，也有一点补血的效果这样子。所以当陈助教告诉我这个谜底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这些基本的元素我们也是都晓得，只是这个临床的排列组合呢就没有很想把它想出来，就没有把它想出来了。可是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所学到这些中医的基本的东西，等到有一天你听到有一个人他用一些药处理的什么事情处理得很好的时候，因为听得出来其实人家的高明的医术并没有脱离我们的规矩之外，对不对？其实就是在同一个框架里面，他做了适当的排列组合就可以运作。所以我在想学中医啊，就算现阶段没有很高的医术，可是我们学到的东西终究来讲也是一种实力啦，日子久了在我们慢慢用顺了一个方，然后慢慢又用顺了另外一个方，在这个推扩的过程里面，那就会有机会随着我们遇到的病人的不同慢慢排列组合出我们所想要的医术。那当然 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自己的艺术能够到多高，因为我在面对同学，有一个同学身体的状况，我也会觉得我并不会有，那就是再看看吧，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一年或者多久，我可能会比较能够想清楚。但是我常常不觉得我的艺术是一个有一个什么即兴的飞跃的这种感觉，并没有。我会觉得就是这样子，每个礼拜读一点，每个礼拜读一点，然后稍微再打一点基础啊，再慢慢的这样，随着时间过去，再回头看，会觉得果然又有像前面一样跨进步一两步这种感觉。那你说我会不会很想要自己的艺术有飞跃性的进步呢？其实或许有人可以有飞跃性的进步，但是我自己好像这种冲劲没有很大，我就觉得先把基本功打好也就好了。那其他的艺术就随着日子，你的经验慢慢多了，那时候再长出来就好了。讲难听一点，就是即使是现在好像很会医病的美国的李海夏先生，他十几年前在台湾的时候，艺术还不是比我们护照还要烂。他是到美国之后，被那些病人逼的，把他这些基本功排列组合，然后变成现在的艺术。所以，就是大家打基本功就好了。有一天你有那么多难缠的病人，艺术自然就会长出来了那是这种感觉。那，所以呢，我们就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不过书还是照读着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而且我觉得同学不要渴求太高的艺术，怎么讲？因为现在的我有多少斤两，大概就是这样子。你要我一个礼拜内生出更伟大的艺术，我也生不出来。我觉得人大概就是这个状况，很多东西也不能太勉强。但如果你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很不满意或者很不安的时候，往往会落入一个陷阱。那个陷阱就是你开始用头脑去思考我该怎么办。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修炼艺道上面是有一个规矩的，就是功力是慢慢累积出来，但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一旦你功力开始想要用头脑去想一些理论，然后去捏造，其实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想要用思考力来取代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这种活动。那其实对艺术没有什么好处，你长期的这个技术的成长上面，其实思考力并不是一个很可取的方式。可惜现在人有些人好像太急了，就想要用思考力来盖掉这一块，那其实是很危险的。那我觉得想要用思考力来处理这个中立的议题，我不能说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确是有思辨、有辩证这样的过程。但是，我有时候在面对同学的时候，就是当然我跟同学没有那么熟我对于很多同学的艺术都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有机会听助教聊聊说谁哪个同学开什么药或者同学谁跟我讲他开什么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感觉得出来。同学的思维逻辑有一些所谓的男人的头脑跟女人的头脑的分别。那就是男人的头脑就是他会去思考我这个病的病机是什么，然后我开药怎么样，然后讲就是有很多理论的东西在里面。那女人的头脑就吃吃看吧，好不好再说嘛，就是这样子。可是呢，我往往发现到有的时候同学开药开的好的都是用女人的头脑开出来的。就是我这样讲，看同学不要以为我在告诉你说从此学习不要用脑，不是在讲这个，而是我是觉得一个人的功夫的进步其实不止一条路。那尤其在艺术这种事情上面，不是很适合用头脑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不会的就不会，这样就好了。但是你硬的要去想的时候，对自己的心灵成长是没有什么营养的没有什么助力的。那所以有时候看到班上一些同学开药，我就觉得哇，现在学生艺术这么高了我都不会，他们就是直觉就开对，我就觉得很厉害。那所以我常常会说班上有几位女同学开药让我觉得好厉害才学一个一下下这些也是就是会觉得很厉害。 那我常常说，这些开药开得很好的女性的头脑呢，是我在班上第二佩服的族群。那在这个班上，我最佩服的人是谁呢？最佩服的人在这里，就是我教到哪里，他们家的人就照我教的这个状况比，然后他全部都一概不理，理都不理，就像没他的事一样。这个心境我就佩服了，就是学艺完全没有增加他的名利权势之心啊，就是他全部认为他学了艺就有更多的发言权啊，所以我最佩服的是这种人。然后其次是各位啊，让我觉得哇，艺术进步的非常神速的同学们这样子。不好意思，就是题外话，因为我们今天的课其实很伤脑筋，就是因为很伤脑筋，所以有人常讲鬼扯这些无聊的话题。所以同学不要因为我准备功课或者是我教书啊，搞的都是很伤脑筋的部分，你们就也来伤脑筋。其实不要这样子，我觉得男人的头脑是有一种上瘾的行为的，就是一个东西你不把它搞懂，你就放不下来，你知道？那就是男人的头脑的可悲。但实际上，这可悲的部分我已经帮你们背完了，那你们就上课就随便听听，记得也好，不记得也好，大概有个感觉就好。其实，在我在讲述这些所谓理论的时候，终究而言，其实也是让同学留下一个印象而已。就是在这个理论，我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可能会分享一些有点画面的故事，那同学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就有一点印象，那将来其实用药的时候，我讲难听一点，甚至就是凭这些印象来开药，你也不能期待更多了啊。就是忽然之间好像潜意识的世界被唤起一个什么，好像就是这些药，就是好像感觉是这样，就到最后其实往往真的开得很好的药都是这样糊里糊涂开出来的，就是它是属于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范畴，而不属于思考力的范畴。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病人，如果你开始要为他苦思的话，干脆药就不要开了，因为那样的成功率其实不会很高。就是苦思可以当做你的一种头脑游戏，但是对于医术的进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注意。所以在医术进步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就看看书啊，读读书啊，休息休息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已经够伟大了。怎么讲呢？就是又不是职业的医生，每个礼拜还跟中医这样子鬼混两个多钟多钟头，这已经很厉害了。我常常会觉得，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个问号比较小。我看这群人会觉得，这个为什么在这里？这个问号非常大。就是因为其实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每个礼拜，这样子两三年，甚至不幸都还有三四年，对不对？这样子一直走下来，那这其实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学习过程。因为大家，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自己失去耐心。就像我有时候觉得，一个课教那么久，好累哦。我不是那个什么上了这大串讲，然后一口气讲下25个方、35个方，然后像一个月这样密集强打，对吧？教完。可是我想我不敢这样子做，我觉得。至少我对上海的觉得有太多没有想清楚的事情，那你让我每个礼拜去专心处理一两个问题，我当然还可以找出还不错的答案。但是如果你每个礼拜要处理那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要回扯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这个学习的过程是这么的漫长，连我都常常会对自己失去耐心，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自己又是很认同这样的学习方式的。我会在读这样的书的时候想到，好像是从前有一个太极拳高手郑半琴先生讲过的一句话吧。他说，其实练拳啊，每天就练那一下下，对不对？你说要很短时间内感觉到自己有什么惊人的功力，那是不可能的。你能够期待的只是持之以恒的，每天在你的功力上面好像今天一张纸，明天又放一张纸，那你会发现你放了两年的纸就有一本电话簿那么厚了，每一天的进步都是微不足道的。那所以我想我现在在教书的时候，我也会经验到每一天的进步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用这样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一个礼拜的进步。那这样子堆叠了 足够的张数的时候，你发现你可以有一本电话簿可以来打人这样子，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林桂竹甘汤，那我想有一些附带的讲，因为还有一些附带的东西要讲。我上次只讲到一个那个防眩汤，讲到这个脑虚的这个议题嘛。那我们就是看到现在还有一个表格，还有另外两个方啊，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伤寒杂病论》中的苓桂剂的比较啊，同学你们看到这个表格呢，就请放下心来，不要紧张啊。就是这个表格其实没有什么要紧的，它因为其实这个表格它并不是一个对这整件事情的一个完整的陈述，就是这表格只是在跟同学提一件事情，就是张仲景的方，如果你用含有茯苓跟桂枝这两味药的这个角度来抓的话，可以抓住一系列所谓的苓桂剂。那其实这个苓桂剂这一类的方子，如果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抓的话，你又可以抓到什么桂竹剂，就是有桂枝跟白竹的，像很多痛风啊风湿的方是有桂枝有白竹的。那你也可以抓到什么，可以抓到苓竹系，就是茯苓跟白竹的。哦，对，我现在想到白竹，同学都随便听就好，那个竹白字可以没有啊，因为仲景方你要用白竹或者苍竹都是可以的。那有茯苓跟白竹的，比如说有一个方叫做肾浊汤，就是肾浊就是什么东西粘在你的粘着在你的肾脏，那个肾浊，那个主症是这个好像下半身特别的重，然后膝盖后面觉得有什么东西扯到一样那种感觉。那肾浊汤是甘草甘姜茯苓白竹汤啊，所以它这就是你又可以把它分出另外一个系，然后呢你又可以什么干姜茯苓系什么之类的，干姜白竹系，其实这类的排列组合，你在仲景方里面真的要找的话，是可以找到一大堆的。这是什么桂枝甘草系也可以啊，对不对？你要找桂枝甘草的话，这个所谓的苓桂剂里面好像全部都是桂枝甘草，是不是？所以桂枝甘草组也在里面。所以就是其实提出一个表格啊，做一点点的比较整理，只是跟同学介绍一下。可以这样想，那你真的要比对的话，你有无数个表格可以做。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需要把这无数个表格都做出来了。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分析里面呢，我们会对伤寒论的用药越来越熟悉啊，只是这样而已了。就像是我们说上次讲到这个表格上面是苓桂竹甘汤嘛，啊，那个药味的比例这样子。那之后呢，它有这个像苓桂甘枣汤跟苓桂味甘汤，那都是一个是奔豚初期，一个是小青龙汤吃过之后的这个后遗症啊，那我们都已经带过一遍了。那像是苓桂甘枣汤，其实它还出现在另外一条，就是所谓的八至六条的肾脏结。那这个八至六条，这个同学上次问我了，说这个药啊，大概是用在这里是怎么回事？那我就跟那位同学讲说，不然你帮我试试看看好不好，因为这个条文是桂林古本独有的条文，所以呢历代没有人做过任何人体试验啊，所以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讲呢，就是像这个八至六条这个苓桂枣甘汤的这个一个应用啊，它就因为第八章的前面这个地方都是桂林古本有的，宋本没有的，所谓什么脏结起来，他说脏结就是说这个脏呢一开始是有淤血，然后变成失去功能。那有淤血的失去功能，我们理所当然会觉得要破淤血的药才对。那为什么肾脏结起来不是破淤血的药，是用苓桂枣甘汤呢？其实这个我不太能够理解。那有形的身体这个层面我不能理解的话，只好退一步到无形的身体去看。也就是他就说啊，这个症状是少小腹这边觉得硬邦邦的，然后按起来有一点痛啊，那隐隐作痛，然后摸的时候觉得小腹里面有一坨一坨的东西，好像有一颗一颗的，然后小便一下子干净，一下子浓浊，然后脉乱七八糟。那这样子吃苓桂枣甘汤，那当然这个症状如果以气化的身体来看，它就是属于奔豚那一类的嘛，就蛮容易理解的。可是如果你用有形的身体来看，肾脏有淤血的时候，真的是用这个方法我也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也不敢讲一定是怎么样啊，就是要有人 勇敢的当第一只白老鼠试吃过之后，然后也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像这种条文我也只好混过去了。那另外呢，这个下面啊，茯苓甘草汤，其实茯苓甘草汤是张仲景给它的芳名啦、啊。其实它的以成分来讲就是什么呢？是苓桂姜甘汤啊，就是茯苓桂枝，还有这个甘草，还有生姜。那这个苓桂姜甘汤的这个茯苓甘草汤，我们也不是很需要急着谈，因为呢，我们接下来教了五苓散之后就跟它碰面了。它这个汤它还有一个指导意义，就是张仲景把它放在五苓散阵的框架来谈，也就是说啊，五苓散的主阵通常会带有一个口渴的症状。然后张仲景就说，如果在这个主阵框架下，你遇到一个人不口渴的话，要用什么方呢？用这个苓桂姜甘。也就是说呀，这个东西可以对比出来，就是所谓的苓桂剂，这个处理中焦水，往往这个人呢没有渴的症状，就是人要渴，必须他的下焦的水运转不上来才会渴。那要运转下焦水的方子是苓桂竹甘，五苓散。那相对来讲，这个茯苓甘草汤，它就是把胃里面的积水排除的一些方子啊、哦，就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张仲景看看这个处理水的话，有不同的位置的水，有不同的打法，所以到时候在看茯苓散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认识这个方子。那你分得出来哦，什么水是停在下焦，什么水它只是停在中焦而已。而且你说水停中焦，已经有一个苓桂竹甘汤化中焦痰饮了，那苓桂姜甘跟苓桂竹甘差在哪里啊？哎，有差，因为苓桂姜甘那个水停的时候啊，你拍一拍肚子会觉得胃里面有一兜水在那边哗啦哗啦，那苓桂竹甘就整个胃都被水撑得肿起来，所以就等于是一个是水在那个胃这个袋子里面，一个是水在胃的组织里面。那这样子我们也看得出来白术跟生姜的作用是如何的不同，对不对？所以就是从这些地方，同学如果以后留意这些小地方，日子久了，开药的一进一退，就会慢慢超出张仲景已经有的方的范畴，而开始有自己的排列组合。哦，就像是我刚刚上课的时候谈到那个闲话，有人他就拿这些从仲景方的世界学到的一些基本功，但是他要治疗啊嘴巴的这个肌肉的纤维化，他就自己可以排列组合一个适当的做法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学这些基本功的一个思路吧。那另外呢，我说这个表格我没有收入的，没有收的几个方啊，因为像这个苓甘五味加姜辛半价杏仁汤，同学其实这个方子如果你扣掉一些周边的药，会发现它其实是所谓的苓桂杏甘结构，就是茯苓桂枝杏仁甘草结构。那这个是治疗什么呢？这个是小青龙汤之后的一个变化的那个内容之一。所以当这个人他咳嗽啊，他的脸有点浮肿浮肿的，那你说本来脸浮肿的话要退肿是麻黄最快，可是这个人之所以会搞到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开始小青龙汤有麻黄，他搞虚了，所以他有这些从好像奔豚啊什么这个气啊，从冲脉流到下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所以你不能再用麻黄了，于是你就变成加杏仁来代替麻黄来退这个水肿。那临床上面呢，用这个苓桂杏甘汤治疗这种咳嗽，能不能消退人的这个浮肿呢？哎，果然可以。所以病人他会延伸到一个所谓的肺气不利，不能通调水道的时候，你用这个疏肺的药可以处理这个水症。那这个地方啊，我是有一篇小论文李克绍写的，还没有编到讲义里面，就他专门谈到这个肺为水之上源的这个论点。那我以后可能会放到讲义里面给同学。他有讲到说，其实很多治肺的药啊跟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那么不密切，因为我们说到肺为水之上源，如果用五行去思考，就会说哎呀金生水嘛，对不对？所以肺是水的妈妈，就是会这样糊弄过去，不觉得它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在临床上面，当我们发现它有十足的重要性的时候，就不能忽略这件事情。所以这些资料以后可能还要找机会补给同学啊，去看到一个人的肺要怎么处理，才可以帮助到这个人的水代谢。那至于说五苓散的话，它本身的结构其实虽然有茯苓有桂枝，而它的茯苓跟桂枝的确是在做这个帮助气化的机能，没有错，但是它 本身的结构来讲已经开始超脱临柜记的框架了，所以我就先不放。那除此之外呢，临床上面还有一个常用的临柜记，不是经方啊，叫做临柜芡红汤，就是茯苓桂枝里面加茜草红花。那这种东西，这个方子呢，我们说茯苓桂枝是能够镇固心阳的药，对不对？那茜草红花都是化瘀血的药，所以就是临床上面说，如果有冠心病，然后你叫他伸舌头，舌头边边或者躺底下或者边边有那种比较深蓝色的瘀斑的话，那就是用临桂芡红汤来保养这种心脏病啊，就是化瘀然后固护心阳的一个方子。那这个地方就是啊，稍微跟同学讲一下。那茯苓甘草汤，我之后教了我一赛，会比较仔细的来讲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讲义上还有两个方剂是上册的，一个是比皮敌饮方，一个是雪根。那比皮敌饮方呢，是清朝的这个舒驰远的方子。那舒驰远的方子啊，其实我呀在读《伤寒论》的这个相关的注解家的著作的时候，有两个人我会把它放到最后来读。那这两个人，一个是陈伯坦，一个是舒驰远。那舒驰远他是写一本《伤寒论集注》，是不是啊？就是说清朝出的一本书。那我是觉得陈伯坦跟舒驰远的注解都是比较特殊的注解，就这两个人，你看他是不是超级天才呢？我想是超级天才。可是呢，他们讲的话呢，都不太是属于最大公约数正确的话。就是说，别的注家讲的比较，在各个角度看都比较四平八稳一点，他们讲的话就比较偏激。可是呢，偏偏有的时候，别的注家没有留意到的小地方或者理论上的破洞，这两个人会好像监察院一样把它找出来。所以用陈伯坦的或者舒驰远的伤寒论的注本呢，是能够让我找出别的注家的破洞，就是破坏性的意义上很够啊，但是建设性的意义很普通的。那这样的两个注家，那像舒驰远他的注解伤寒论呢，哇，那个讲话就很狂啊，就是指着张仲景的方啊，这个地方分屯用这个方不对的，要用我的理皮敌饮啊，那个地方用那个方不对，还用我的理皮敌饮啊，让他注解伤寒论从头到尾就在这个间让他理皮敌饮。那你说这个人这么可笑啊，把这篇张仲景他都可以说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代表他的理皮敌饮很有效，他所以他才能够拿他代替掉这么多张仲景的方。那这个理皮敌饮方呢，你说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如果我们的脾胃这个区块这个痰饮太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苓桂竹竿还没有理皮敌饮好用。也就是说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啊，调水的方子呢有这个五苓散或者真谷汤，那去痰的方子呢有这个苓桂竹竿汤或者是什么什么别的汤，那脾胃寒的方子呢有理中汤。那他这个理脾的饮方等于跨在张仲景的几个方之间，怎么讲呢？你说他用来暖脾胃的话啊，这个有泡姜，有白术，有这个白豆蔻，白豆蔻也是芳香性脾的啊，能够祛湿性脾的药。然后呢他还增加一点点药方，药味，比如说杀人，杀人是那种中国十方是用来引气入丹田的啊，就是让这个暖气能够一直积蓄在丹田的一个镇固元气的药。那他用半夏来祛痰，然后还有加黄芪啊，好一点的黄芪，他们叫北芪了。那加黄芪来代谢水，的确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所以为什么要提呢？是因为如果你是读桂林本的《伤寒论》，你还会读得到一个理中汤加黄芪。如果你读的是宋本的《伤寒论》，哎，这本书很绝了，伤寒的部分从头到尾张仲景没有用过一次黄芪。那这个黄芪在伤寒的世界为什么都不好用？可能关于邪气的排除，黄芪上没有什么黄芪这个药没有太好的用途吧。可是啊，你说在水的代谢上面黄芪有没有用？有用啊，就像我们 接下来要教的方子，常常会看到有茯苓啊、猪苓啊。那中国传统的观点说，哦，茯苓带动这个无形的水晶之气，猪苓可以带动有形的这个三焦水道之水。可是话虽然这样讲，你真的三焦不够力、水行不畅的时候，是脚都水肿了，是茯苓、猪苓有效还是黄芪有效？那还是黄芪有效了啊，就是以去水的力道来讲的话，黄芪是直接补到这个三焦的这个水运化的机能了。那所以就是脾胃冷、脾胃湿跟脾胃积蓄的痰，好，那这三者呢，理脾地理方都有它好用的地方。你说理脾地理方像什么？我觉得说不定它的结构有点像那个小青龙汤用错了之后用的那个什么什么干姜、什么五味子这些什么加到饭下这样子的，那个我都放一下就念不出来的，什么灵肝五味子加人之类这种东西，像那种方子。但它的确就是可以说凸显到了这个张仲景的几个方子之间的一个盲点，那他这个方法要补回来。那你说理脾地理方适合用在什么地方啊？